好，我们提到《红楼梦》的第53回、54回啊，围绕着这个贾府在过年的事情，那么铺排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场面。所以在一个长篇的大小说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篇章是为了情节、为了事件在发展，可是有些篇章有一点像电影当中去让大家看到整个背景的这些部分，所以它的这个镜头有一点像穿梭在一个大家族的一个繁华的内部啊，让我们看到所有的摆饰、所有的这种富贵的感觉。那我想我的形容是说，通常如果我们以视觉性的艺术来看啊，一张绘画或者一个电影，它是有影像的。那我们除了这个主角所有的人物打扮得非常豪华来说明他们是贵族，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摆饰啊，就是如果缺乏了家具、建筑、庭院这些摆饰，其实有一点单薄，你也看不到那个真正所谓富贵到什么程度。所以当他把镜头拉远了之后，他有一个大的场景让我们看到过年怎么过、元宵节怎么过，这个时候你才看到真正的这个富贵的部分。所以在53回里面，我们看到经过过年祭祖、经过元宵的这个拜年，然后一直到元宵节，那贾母就在家里摆了夜宴啊，就是私自的家族的宴会，没有什么外人的、没有外客的这种家宴。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元宵节是一年第一个月圆的日子，所以对于东方来讲，它是一个团圆的象征跟暗示，所以我们叫做上元节。所以它的重要性不下于我们一般讲的中秋啊，因为中秋是一个月亮的在年中间的一次一个圆，所以上元节、元宵节这个看灯啊，或者是灯节，那么都有一些团圆的意义跟象征，所以家族里面的聚会可能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54回就延续53回的这个结尾的部分。我们讲到53回，因为他们在演这个西楼会，演一个戏，那么这样的戏演出的过程里面，特别是童文豹这个角色出来之后讲了一些俏皮的话，所以贾母就很高兴，就说赏，所以他一声令下，那旁边的人就会帮他办这个事情，就把很多的钱丢在舞台上，让这个演文豹的这个小孩子可以得到赏钱。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点在讨很多的喜气啊，就是满台这样钱乱滚啊这种感觉。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54回基本上还是在讲元宵的夜宴，讲到这些子侄辈的人如何一个一个轮流的向贾母来敬酒啊，来献敬酒啊，去拜年啊、祝福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个章回里面特别会讲到说，贾母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就是过去这种贵族即使到了家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辈分跟排场在那边，会非常的严格。那贾母基本上已经到了等于曾祖母，做到曾祖母了，那他当然也熬过了人世上很多复杂的一些封建的规矩啊，其实那些规矩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就有点像打破这个东西，他就希望说在家宴的时候跟你自己的儿孙在一起，那么干嘛那么正经八百的摆出这么多规矩出来。所以他就要求比如说像撤掉一些桌子，然后用很多小茶几拼起来，然后大家可以各自比较自由的闲散的来过这个家宴，这个叫做破陈腐旧套。那么也看到贾母这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面一直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宰的力量啊，就是这个家族的繁荣鼎盛跟这个老太太的存在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关系。所以书里面常常暗示说，有一天树倒猢狲散，所以有一天这个大树会倒，那树上的猢狲这些猴子都会散掉，那个这个大树常常是象征是贾母。所以贾母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我们如果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喜欢《红楼梦》总是在讲薛宝钗啊、宝玉啊，或者是林黛玉这些故事，可是其实不然。我想《红楼梦》里面写的极好的一个人物是贾母，就他作为一个家族里面的长辈，他如何稳定这个家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心的力量， 你看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管事，都交给底下的人做。可他在那个地方好像家中有一宝，大家围绕着他构成了一个团结的力量，向内的力量。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后来贾母的去世，这个家族整个败落下来。而这个败落不只是说我们讲的物质上的败落，也包括精神上松散掉啊，缺乏了这个向内。因为他毕竟代表这个创业的第二代，就贾代善的妻子，所以他一直让他的子侄辈了解说你们是同一个祖宗，他们创业出来的。那我不晓得这样讲也许今天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大概亲戚到了第三代的关系其实就有一点隔阂，有点远了啊。说他是我爸爸的姐姐妹妹的什么什么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远。可如果上面有一个老祖宗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叫贾母叫老祖宗，是他好像是一个树的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在过年会显现出他存在的力量。因为过年是祭祖，所以他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身份，所以其他的各房的人平常不管怎么样斗争，怎么样子有隔阂或者冷漠，可是围绕着贾母的时候他们都会重新出现。所以这个热闹我想是这个家族在精神上的一个象征的力量还没有走掉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今天不懂，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啊亲戚上的这种关系上不太像过去有这个角色在维系了。这是我们要特别讲到说五十四回为什么特别强调史太君这个贾母他所存在的一个身份，而且他后面的下面的子侄辈多么不孝啊！像比如说贾珍其实是蛮糟糕的一个人物，贾琏有一点窝囊啊，就王熙凤的丈夫，可他们在贾母面前规规矩矩，好像在这个老太太面前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我还是不要太离谱啊，那个最早的那一代创业建立起来的家规，那种森严的东西在这里会表现出来。所以等一下大家会读到，就是他们一起看戏，看起来是在玩，贾母也希望大家轻松不要拘谨，可是里面还是有规矩的啊，这些严格的规矩。然后最有趣的是我觉得作者了不起的在写一个大小说的层次啊，他写到元宵节贾母在家里家宴，这种富贵的老太太的那种繁华幸福，可是忽然会写到袭人。然后为什么会写到袭人？因为这么热闹的场合干嘛写到一个底下的丫头，就是贾母忽然说，哎，怎么我今天没看到袭人？那别人就跟他提醒说袭人因为妈妈去世了，有热笑在身，所以不能来。那这个我们现在慢慢这个规矩也比较淡了啊。我们以前都大概都知道说，如果家里面有重孝在身，守孝期间，大概不能随便到人家家去的啊，就是要避讳这些事情。大概一个月之内你会发现这些热孝在身的人他不能够随便跑到别人家去。那袭人现在就不在现场，因为照理讲宝玉在现场，他是服侍宝玉，他就应该在现场。那贾母就觉得奇怪，他们就告诉他说因为他守孝。那贾母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一个丫头跟着主人没有什么孝不孝，因为你今天已经不是人家的女儿了，所以你不能谈你对你母亲的孝，你必须谈对主人的忠。他说如果今天他还是跟我啊，现在意思说我已经把袭人给了宝玉了，那如果他是跟我的话，难道他也不在旁边伺候我吗？好，你就可以看到贾家在刚刚创业初期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阶级森严的东西。因为这种丫头等于是你像卖身了一样，你就是跟了这个主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家里面人去世要回去看母亲陪母亲或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连这个假都没有。如果主人宽厚，他特准啊，比如说袭人是特准回家了。所以贾母讲出这句话当然不是刻薄 他只是在讲出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说，如果你是丫头，其实没有什么孝不孝，因为你今天跟着主人，你不能因为家里面父亲过世请几个月的假，母亲过世又请几个月的假，就是透露出了这样的规矩。后来王熙凤就特别为袭人解释，他说今天不只是因为他热孝在身不能来，还有就是因为元宵节放爆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最怕的过年就是失火，不管过年到元宵节这段时间，因为爆竹一直在放，所以非常容易失火，那种木构造的房子。所以王熙凤提醒贾母说，大观园的人都来了，那边没有人看着，所以袭人是最可靠的，最仔细的，所以我把他留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可以照顾火烛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原因。那么其次他又说，宝玉在这边，宝玉在这边玩啊喝酒，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伺候，因为被子也是冷的，因为过年我们知道宝玉睡觉以前冬天是有人先帮他把被子全部要暖热的，那房子里面也是热的啊，不能进去以后是一个冷的房子，冷的被子。所以他的意思说，我有三个理由袭人今天不应该在现场，一个是家里重孝，一个是那边的火烛需要照看，第三个是宝玉回去以后半夜三更冷得不得了，有人已经把他的茶热茶呀热被子都暖好了。那贾母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说，哎，你说的对，不要叫他来了，说你比我想的周到。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王熙凤也是唯一敢顶嘴的，就是贾母通常一讲这样，别人就赶快把袭人叫来说贾母不高兴了，说你怎么没有来，那王熙凤就跟他解释说有这三个理由，所以他今天不能来。可是我想这里更重要的，其实借着袭人带出了另外一个层次，因为宝玉听说以后，宝玉就回去看一看袭人，那贾母也说拿一些菜分给袭人去吃，因为他在看房子也蛮可怜，那么远就送些菜过去。所以宝玉就回去看袭人的时候，就听到另外一个人也在这里，就是鸳鸯，因为鸳鸯的爸爸妈妈也过世了，所以他也不能够来，所以贾母就让鸳鸯去陪袭人，本来鸳鸯也在贾母的房里看火烛的，说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吧。好，这个时候有没有看到作者的心思，就是在一个一堆人很繁华热闹的时候，会有两个人是非常寂寞的，两个人就讲说啊，你最近妈妈过世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又讲他妈妈过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忽然看到了永远在人世间，有人在灯火辉煌的热闹中，有人在非常幽暗的寂寞里面。这是我刚刚提到文学的层次。其实已经好几次我们发现《红楼梦》常常在做人生的对比，所以作者有一种慈悲，这个慈悲不容易看到，就是他往往在热闹处总关心到寂寞的生命的状态啊，所以他的写法就会转回来。那因为前面大家还记得鸳鸯曾经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贾赦要讨他做妾，那所以被贾母挡回去了。可是鸳鸯因为那一个事件以后，他对于贾家的男人他都回避，表明说我就服侍贾母，服侍完了以后我就做尼姑，或者将来我好歹还有一死，就他讲过重话的，就是他不要跟这些男人有任何的非分的这些联想，所以他就不太愿意见。那宝玉当然非常的识相，宝玉就觉得说难得鸳鸯跟袭人他们在聊天，所以他就不想打扰他们，那么知道他们有很好的东西吃，在这边休息就好，他就离开。那么这也是宝玉懂事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五十四回，等一下我们看到文本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大事件，可是他在对比了，他开始把《红楼梦》过年的热闹的层次跟荒凉的层次开始对比出来。就是也许我们过年的晚上我们都在团圆，都在热热闹闹的，可是我们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有人可能在医院值班，有人可能在哪些地方值班，就是这个社会里面还有这些人，所以他就会对比出来。这个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大小说的文学层次 他才会照顾到这么多的啊多的面。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元宵节贾母家里夜宴的这个文本啊，就是真正看到他们在富贵的排场里面的这种场景。那因为贾母说要赏钱，所以贾珍、贾琏就暗自预备了钱。听见贾母说赏，他们就忙命小厮赶快撒钱，就往舞台上丢钱。所以我觉得这种赏钱的方法当然有它的民间的某一种喜乐的感觉，我们今天大概不太会这样子。其实我小时候童年在庙口看歌仔戏常常有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的野台戏通常是社区里面的士绅阶级，比如说我们那边有44坎，就是做生意的这店铺，44家店铺，所以他们会比赛说他们哪一家有钱，所以过年的时候他们会请几个戏班来演戏。那我看过是三个野台演同一出戏，所以有一点比赛的意思，我们叫连台好戏。那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在底下跑来跑去这样。然后因为它是同一台戏在演同一段，比如说三台戏里面的演员在演同一段故事，你就会比较说哪一个唱得好，哪一个唱得不好，真的有一种竞争性在里面。然后台下就觉得哪一个戏台演好了，当然也可能串通啊，就是戏班子说让我们有一点脸面，就放鞭炮，然后说赏，然后就那个商家就会用他们的名字贴出钱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一张那个千，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千元大钞，就是百元大钞贴得满满的，然后就挂在那个舞台的后方放鞭炮的。那这个有一点像贾母现在赏钱，就是他是很直接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对戏剧演得好的鼓励。那我们今天大家很少看电影看一半说赏，然后就贴什么东西去，你会觉得有很多的干扰跟打扰，因为慢慢把艺术表演跟娱乐分开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讲谢神或者演看戏，其实娱乐的成分大过艺术的成分，所以大家在一起开心，那并不那么讲究说真正艺术上的这个部分，所以他才可以就在满台上撒钱。那我们想现在如果一个演员在那边跳芭蕾舞跳得好得不得了，然后那个钱往上面一倒，我看他的滑跤都要滑倒了。那所以这些习惯大概都不太一样啊，可是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家族里面对于表演艺术来讲，他那个赏钱，因为这些戏班子真的很可怜，他们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收入的，他们就真的完全靠赏钱。那么所以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讲到这些戏班子小孩9岁11岁很多都是孤儿，那没有办法，家里养不起就卖到戏班子学戏，挨打挨骂的。那么所以这些富贵人家老太太过寿啊，结婚啊，过年啊，唱戏的时候他们大概都会有赏钱啊。那事实上真正给的工钱也是赏钱，也不太叫工钱的，就是这一请你来的这一个家最后会给一个红包，那多少也没有人敢开价，都是这个大户人家高兴包多少就包多少啊！以前这种流浪戏班子就是一家这样去演戏，所以贾母说赏，他们就忙命小厮赶快撒钱，那就听到满台钱响啊，那个台舞台上全部是钱在响来响去，贾母大悦啊，贾母就很开心，所以等于他自己也在玩。所以过去的观众，你要他安安静坐在那边看戏，他觉得怪无聊，因为他也要演戏，所以撒钱的时候或者叫好的时候都是他在演戏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过去的这种观众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你要安安静静在那边听一个什么弦乐四重奏，不能够讲话，不能发声，根本他是受不了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他们是主角，所以他要看戏，他高兴聊天就聊天，高兴嗑瓜子就嗑瓜子。那以前这种戏台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可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我记得小时候的歌仔戏对我到现在都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因为上面飞机在飞，然后旁边那边烤香肠的、西巴辣的什么都有，然后那个演员要让你注意他在唱东西，真是不容易。那通常你真的会专注的去看，那个绝对是好演员，就是身段了不起，唱腔了不起，因为他要跟旁边所有的干扰竞争。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现在很多表演艺术里面的演员讲说，你们现在演戏太容易了，因为没有人打扰，然后只有掌声。可是以前台下根本你演不好根本没人理你的，你一个人在那边怎么唱都没有人看也没有人听的，所以他必须卖力啊，必须卖力。他也把舞台放在野台里面接受一个大考验啊，接受最大的考验就是 你在这个周遭环境当中，那么怎么锻炼出个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吸引别人注意的能力出来啊？不管是唱腔或者是身段，他都必须要别出心裁才行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贾母很高兴以后，贾珍、贾琏就起身啊，就站起来。我们看到底下的佣人非常聪明，只要看到贾珍、贾琏站起来，小厮们赶快就把一把的乌银新暖壶递过来。好，乌银是银子做的酒壶，这种酒壶银子老了以后会发出一种暗的乌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在古董铺里面看银子啊，那个银子新的时候跟旧的时候差别非常大，就是旧了以后它上面会有一种沉暗的颜色，即使你用方法去洗它，基本上它都会有一种垢，银的垢。所以就乌银就是表示是老的银子做的酒壶。那新暖刚刚暖好的这个壶，就是因为是冬天，酒要喝热的，所以要随时放在热水当中，所以它是刚刚烫过的酒拿过来。那贾琏就捧在手里，因为贾琏是弟弟，贾珍是堂哥，所以就跟了贾珍先到李婶的席上，因为李婶是客人，就是李纨的这个婶婶，去跟他敬酒。那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赶快斟了一杯，然后就到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一杯。所以有没有发现，在宴席当中不是先敬自己家的长辈，先敬客人。所以李纨的婶婶是客人，薛宝钗的妈妈薛姨妈是客人，不是贾家的人，所以你要先敬，一定是先敬客人再敬主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如果家里请客，你先拿跟爸爸妈妈敬酒，客人走了你就挨顿打，因为你要先敬客人的，你不能先敬自己的爸爸妈妈啊。所以这里面大概都有很多的讲究跟规矩在里面。那到了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一杯，两个人忙起身笑说，二位爷请坐着吧，何必多礼啊。所以客人很客气说，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好好坐在那边看戏吃点东西，怎么那么多礼貌还来敬酒啊。可是这种大家族的规矩是他不能不去敬酒的啊。所以这个李婶跟薛姨妈就说，两位爷少爷请坐着吧，何必多礼。所以除了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好，注意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的场面，不是有十几桌吗？十几桌里面除了王夫人、邢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等于母亲辈啊，贾琏的妈妈就是邢夫人，所以他们不必动身，其他人全部站起来了。因为这两个少爷站起来了，其他人全部站起来，因为都辈分比他们两个低。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是规矩，就是你看你吃饭的时候你一直要很注意看说哪一个人站起来，那个人站起来因为你辈分低你要赶快站起来，如果你还大拉拉坐在那边人家就会觉得失礼。好，所以这些都在讲这个家族平常不太聚会，可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有这么多规矩在里面。所以大家都离了席，垂手旁立，就规规矩矩站在旁边，站在那里。那贾珍他们就到了贾母榻前。好，所以贾母这个时候很自在，贾母是卧在卧榻上的，那当然有点倚老卖老，因为你不熬到这个辈分你也不敢随便歪在榻上啊。就是你过年元宵节你总要坐起来嘛，坐得正正经经的。可是贾母说，大家恕我老了，我就歪在榻上。所以那个榻就是有个卧榻的感觉，他是靠在那边看戏的啊。然后贾珍、贾琏为了要敬酒就到了贾母的榻前，然后因为这个榻很矮啊，榻比桌子矮，它是一个矮的那种床的感觉啊，矮床就是可以躺下来的一个卧榻，所以这个两个人就屈膝跪了，跪在那里啊。因为平常敬酒的时候他们不必跪的，他们可能躬身敬酒就可以，可是因为贾母在榻上，这个榻很矮，所以身体不方便，所以贾珍跟贾琏干脆就跪下来啊，屈膝跪在那个地方来敬酒。那贾珍在前捧杯，贾琏在后捧壶。那虽然只两个人捧酒，可是贾环弟兄也都 排班按序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所以你看到贾珍是长房的长子，所以贾珍带头，贾琏是二房的，接下来贾环所有玉字辈的人全部来敬酒，所以马上接着就是宝玉，宝玉也就跪下来，也就跟着去敬酒了啊，就一串的全部是玉字辈的男人来敬酒了。那大家看他们两个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了。好，所以特别注意这一句，宝玉也忙跪了。宝玉是贾母这么亲的孙子，这么疼的孙子，可是在辈分上他是玉字辈，所以玉字辈敬酒，贾珍一拿杯子，其他人全部跪下来啊，就开始去敬酒。那史湘云就有一点顽皮啊，史湘云是这个贾母很疼的一个侄孙女，所以就悄悄的就推她说，你这会帮着跪做什么，那你现在要跪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你也去敬一次啊，就是你代表这个家族的另外一房的这个少爷，你也去敬一次酒。就史湘云在那边有点逗她，那宝玉就说，再等一会儿我再斟去，所以我不要凑这个热闹，现在是贾珍贾琏他的哥哥们堂哥们要敬酒，那等一下我再来，我也来敬一次。所以过去其实我们小时候很痛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族聚会的时候，因为规矩很多，所以你在那边就看到一个人敬酒，然后今天敬一回一大半天，然后菜已经端走了还没吃呢，那过一会儿又一个人又在开始了又敬酒啊，就是那种规矩，因为他要有一个礼貌，因为会觉得大家都在比。我就在觉得小时候常常会觉得家族聚会的时候是大家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就是礼貌的不到，我那个堂哥我也知道他在外面乱七八糟的，可他那个时候他一定规规矩矩，因为大家都在看他表演，然后大家就把这个仪式做起来。那当然今天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好像尔爱其阳我爱其礼，就觉得说哎，那个堂哥幸好那个时候还有这种仪式管住他一点点，所以你还看到他一些正经的时刻，不然的话恐怕更坏了。所以我相信这种大家族有时候也用这个东西在规范子孙，就是说他们至少在某些时刻他会有所敬畏啊，他会做出一些身体的动作或者语言来学习一种家规，那出去怎么为非作歹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都知道贾珍很糟糕的一个人啊，可是这一天他也必须表演得很好。那宝玉是比较性情中人，所以宝玉就觉得我干嘛这个时候也要表演，所以宝玉反而觉得啊，不必了，现在用不着我去凑这个热闹，我等下再敬酒吧。因为他跟贾母也亲，所以他也觉得说不必有这种虚伪的这种礼节了啊，所以就史湘云特别带出了这一段啊。好，然后等到这两个人斟完了以后，贾珍跟贾琏斟完了酒就起来又给邢夫人王夫人斟过了酒，你看看是不是有好几道菜都要冷掉。贾母斟完好不容易斟完酒，一个一个敬，敬完了以后接下来是王夫人，接下来是邢夫人，所以那个辈分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来啊，就在讲这个家族的规矩了。那贾珍笑着说，妹妹们怎么样呢？好，这个时候他大概也累了，因为贾母敬完敬王夫人，王夫人敬完敬邢夫人，接下来的就是比她辈分要晚的，比如说像王熙凤，王熙凤是贾琏的太太，等于是贾珍的弟媳妇，可是这些人要不要敬？还有就是薛宝钗、林黛玉、探春、迎春、袭春，所以他说妹妹们怎么办，要不要敬一敬？所以他大概也有点烦了，觉得还要一个一个敬下去真是不得了，所以他就客套上还是要讲说，哎，那我再敬敬妹妹吧，啊，要不要敬敬妹妹他们怎么样？好，贾母就讲话了，贾母说，都说你们去吧，他们倒便宜一些，啊，这个是讲了真话了。贾母说，他们都说你们不要敬了，你们赶快走吧，你们走了他们才舒服，可以好好吃饭喝酒。好，可是这个话也要贾母讲，普通人不敢讲，你讲了就失了规矩，就没有礼貌。贾母因为是老长辈了，说，哎呀，你们赶快走吧，别再来这些虚套了。那他们也便宜了他们，因为贾珍给妹妹敬酒，每一个妹妹要站起来站半天，因为这是大哥哥来敬酒，这样可以了解。所以贾珍当然也理解，说，哎，妹妹怎么样，要不要敬一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微妙的这些细节的关系。 那说完以后，贾珍他们才退出去了。当下天未二鼓啊，就是到了夜晚了。戏演的是八义中的关灯八出，八义图、八义记是明朝的一个人写的戏，叫这个人叫做徐元啊，双人徐，元朝的元，徐元写的八义记。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非常熟，因为后来在电影当中、广播剧当中都曾经演过，就是赵氏孤儿啊，可能大家都听过赵氏孤儿，也有叫做京剧里面叫做搜孤救孤。那这个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讲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两个大臣在权力斗争，那一个是赵盾啊，盾牌的盾，那他是代表正义的这一边的，那另外一个是掌有军权的屠岸贾啊，屠夫的屠啊，这种人一定姓屠的，那岸边的岸，贾是那个就是贾家这个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字啊，屠岸贾。那屠岸贾因为是个奸臣，握有兵权，所以就跟这个赵盾作对，那希望能够害掉赵盾，因为他不能够掌权，不能够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是因为赵盾还在朝，在朝当政，所以不是全部是他的党羽，所以最后他就想了一个方法，想要除去这个赵盾。他那因为赵盾是国家的一品大员，所以每天上朝是固定穿一定的红色的朝服，所以这个图案古就在家里面养了一个西藏獒犬。那这个西藏獒犬就训练他，不给他东西吃，让他饿得不得了，然后就做一个假的人，这个假的人外面穿的衣服就是赵盾穿的衣服，就是红色的朝服，然后里面巢里面藏了很多的动物的内脏，就是狗喜欢吃的一些肉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狗每天被饿得不得了，看到这个人一出来，这个草人一出来，就把衣服撕破就吃里面的东西，所以每天这样训练他。所以有一天这个图案古上朝就跟皇帝说，我有一只神犬可以变忠奸，就是上朝的时候，这个内政部长什么这个所有这些人都在朝堂的时候，总统府阅会，我就把他带来，那你知道谁对你比较好。所以那但是狗一看这么多的大官，当然一定扑向一个人，就是赵盾，因为他的衣服他是认得的啊，就是他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经验，就赵盾当堂就被撕得粉碎，然后内脏都被吃掉。那皇帝当然大怒，就觉得赵盾是我们这个皇族亲戚，怎么会有谋反之意，所以就下令杀赵家300多人，族灭，就是把这个家族整个族灭。那当时就有8个人就保护这个家族，我们叫做八义记啊，就是讲八个觉得这个奸臣在害这个赵盾，所以他们就保护。所以大家可能听过的像程婴啊、公孙楚旧，他们就保护。那程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角，那程婴就要救这个孤儿，可要救这个孤儿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就是说当时搜孤到处搜这个孤儿，所以如果搜不到这个孤儿的话，那3个月内所有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这个非常像基督教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曾经有过杀那个 innocent 就是无辜的婴儿的故事，非常的像。那程婴他自己当时生了一个孩子，就在3个月内的，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计谋，就是把这个婴儿假装是他的儿子，然后把他自己的儿子送到公孙楚旧家，然后他去报密，他去跟公孙图案贾讲说，我知道婴儿的下落，婴儿下落在公孙楚旧家被藏起来，可是找就找不到，然后就打这个公孙楚旧，甚至要程婴打这个公孙楚旧，最后就把婴儿找到了。这个婴儿图案贾看到这婴儿后当堂就要摔死，那这个时候程婴就表现出完全不动声色，可是那个是他儿子，摔死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等于是把他的儿子献出去了，然后把另外一个这个他自己的那个他骗的就其实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就带大，然后这个赵氏孤儿因为是程婴的小孩，所以图案贾后来就跟他很好，然后他就变成了满朝所有的国家里面最痛恨的人，就认为程婴是走狗，是这个奸臣的走狗，然后这个小孩就被养大。那么养大以后到他10几岁武功练得很好，他才跟他讲这个故事，然后要他去杀了图案贾。我从小听这个故事我都不太相信，我觉得这个小孩其实是图案贾养大，后来他是图案贾的义子，就一直带在身边的。那有一天你程婴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义父是最坏的坏人，如何，我很难相信他可以相信这件事。可是过去的戏剧这个是写得非常好的戏，因为里面很多的悬疑，很多的紧张， 也最后结局让人大快人心，因为牺牲了这么多的人，包括公孙楚就后来都被杀掉了，那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孤儿的这个一脉香烟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元宵的晚上怎么会演这个戏，我其实也觉得不解。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很多的隐晦的东西，就是它隐藏着不讲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家族遭遇过清朝初年最大的政治斗争，所以其实有时候它有一些暗示在里面，可是今天我们很难明讲说是什么。因为乾隆的时期曾经要求把民间流传的手抄本《红楼梦》进城预览，那这个意思是不是他喜欢小说，是他要检查，因为他已经发现《红楼梦》在民间好像流传很广，在手抄了，那事实上是禁书，就是这本书里面牵涉到清朝初年太多的政治斗争，所以有人认为后四十回可能是这个原因被大改过，改得不伦不类了，因为牵涉到整个家族的问题。因为曹家后来被抄家，一方面是雍正继位，而雍正继位是所谓清初四大奇案，就是很多人都认为雍正偷偷改了他父亲的密诏，传位十四太子改为传位于，把十改成于，传位于四太子，所以他才登基的。所以曹家牵涉在这个事件当中，因此这个小说其实是在写政治斗争的东西，可是隐藏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隐藏的东西曹雪芹绝对让大家都看不出来，因为看得出来曹家也要灭族的，是在当年这种文字狱这么厉害的时候是不可能让这本书可以后来还印出来啊，乾隆二十几年这个书就印出来了，原来是手抄本，所以相信是改了很多。而且进城预览的之前就很多人删改过，可是最容易透露往往是这种看戏，因为皇帝看不出来，可是看这个戏，这个戏是在讲大的政治斗争。所以因为我始终想不通元宵节晚上夜宴怎么会看关灯，因为这个八义戏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戏。那通常这个时候一定看龙凤呈祥的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包括所有政治人物的这个生日，我到台北中山堂跟妈妈看的戏都叫龙凤呈祥，他不能乱演戏的，你这天演个打渔杀家你就要杀脑袋的，因为他是一定有演戏的规矩的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戏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密码跟符号在里面，所以你大概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关灯八义记好像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演，那作者为什么这个时候暗示了这个东西，那也让你觉得贾家的繁华后面好像很多危机四伏的伏笔在里面，好像他们的家族曾经是康熙最得力的一个心腹，可是现在有人要害他了啊，有人要害他了。我相信这里面是绝对不容易考证出来的东西，可是戏剧本身会透露一个讯息。好，正在看的热闹之间，宝玉就下席来往外走。我觉得这一段最看得出来宝玉的可怜，因为宝玉是一个最被贾母疼的孙子，贾母整个晚上眼睛大概离不开宝玉，所以宝玉一往外走，这个贾母就看到了。贾母说，你到哪里去，外面爆竹很厉害啊，外面都在放炮，你等一下仔细烧了衣服啊，天上掉下火来烧了衣服。那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少爷他的辛苦，就是男孩子哪里有不爱玩的啊？我们小时候一到过年晚上压岁钱拿完就不见了，然后全部在外面放鞭炮，而且要放那种别人都不敢放的大龙炮什么东西。那我小时候常常我们放那种冲天炮是对着人家家这样冲的，那一直要冲到最后人家家里出来骂人，因为过年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蛮和气，不太愿意骂人，可那小孩子有时候真的顽皮。那有时候看到那种刚刚穿了新玻璃丝袜穿着高跟鞋的那种，我们就冲天炮就过去，然后很奇怪冲天炮竟然会绕着玻璃丝袜这样烧，整个烧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大概是尼龙的那种料子，所以那个炮竹就会绕着那些东西。所以很多童年的回忆你会知道说，其实在过去过年里面爆竹这个东西满街都是，那大家都会其实很怕。那贾母就跟宝玉警告说，你到哪里去，等一下天上掉下火烧了你的衣服。那宝玉就回答说，我不忘远去啊，我不会跑得太远， 我只出去，我马上就回来了。贾母就命人好生跟着，好，所以宝玉完全没有自由的，他到哪里去就有人跟着他。好，所以宝玉就出来了，只有麝月、秋纹还有几个小丫头跟着。那贾母就问了，哎，袭人怎么不见了？他如今有些拿大了，啊，所以贾母的这个话其实是有点批评的，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今天都不来这里了，啊，有点拿大了，单指使小女孩子们出来。好，王夫人赶快就起身笑着回答。我想这里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不了解，我们觉得袭人是一个佣人，大家都可以随便讲她不好，可是不是的，因为袭人是贾母的佣人，袭人是贾母的贴身丫头，后来觉得不放心宝玉才送给宝玉的。我们知道过去在贾府这种贵族家里面，这个佣人背后的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鸳鸯的身份这么高，因为鸳鸯是服侍贾母的。所以王夫人为什么会起身回答，因为她想要辩答这件事，可她是儿媳妇，她立刻要回答贾母，可是她也要告诉贾母说袭人是你的丫头，是你的这个丫头，所以身份上儿媳妇对于母亲的丫头都要尊重的。所以这个是一般人最不了解，我们看到有些考证书上就有人辩论就在这个部分，因为不了解当时满洲满清贵族家里的规矩，服侍这个老祖宗的丫头是比服侍宝玉的丫头身份要高很多的，啊，他是不同的。那底下的主人看到母亲的丫头也必须致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最不容易懂。所以王夫人起身就回答说，袭人妈妈前几天没了，啊，因为热笑所以不便前来，不便到前头来，因为今天元宵节大家喜气洋洋的，那她有丧事，家里有丧事，所以不能来。贾母听了就点头说，哦，知道了。可是接下来他还是不满意，他说跟了主子就讲不起这孝与不孝，如果他现在还跟我，难道这伙也不在这里不成，啊，意思说我们家的规矩，你跟了主人以后不能谈私自的孝，啊，不能家里有一个人有丧事你就请假了，那这样你就不能照顾主人。他说只是因为我们太宽了，好，我们家族对佣人太宽厚，有人使反正也有用人，就不查这些了，竟成了例了。所以这段非常重要，其实透露出过去清朝的家族这种用人其实有一点像就是口口声叫奴才了，其实根本没有私自的家庭伦理了，就是你只要卖进来做了丫头，你家里面的爸爸妈妈过世什么生病你都不能去照顾，因为你要照顾主人了。那因为贾家比较宽厚，对下人比较好，特准回家看母亲的病，所以才有他说现在已经成开了例了。他说其实以规矩来讲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对比出当时的满清的这个贵族的习惯。好，凤姐就过来回答说，今天晚上他就是没有笑，那大观园里也需要他看着，因为灯火花炮最是单显的，最容易出事的，这里唱戏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那袭人他还细心各处照看照看，啊，各处照看照看。所以这里面也特别讲到袭人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那这边演戏所有人都跑光了，那所有应该要值夜的人都不在了，所以袭人留在那个花园当中，至少他可以看看火烛花炮，而且这一散之后等一下戏看完了回家了，宝兄弟回去睡觉都是齐全的，就是他要热水烫脚，他要被子是热的都是热的。那因为你知道王熙凤太清楚贾母最疼的就是宝玉，所以他拿宝玉出来一挡没有事不通过的，所以他说宝兄弟回去睡觉的时候都是齐全的，如果袭人来了众人又不惊心，等下散了戏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备，各样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来，只看屋子，那散了又齐备，我们这里又不担心，又可以全他的礼，就是他可以守孝，岂不三处有益。好，这是王熙凤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一再提到说王熙凤今天绝对是所有企业要抢的一个最好的经理人才，因为企业就是讲三赢双赢，就是几方面都有好处。就是王熙凤要跟贾母讲说袭人没有来是因为一个守孝全他的礼，一个是他 他可以照顾大观园，另外一个贾宝玉回家的时候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他考虑的是三个利润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为什么提到说王熙凤现在会变成现代女强人的这个最重要的理由。所以你看到贾母听了以后，他也非常的称赞这个话，他说你这个话很是，比我想的周到，快别叫他来了。因为通常贾母一不满意，别人就会把袭人叫来，可他说快别叫他来了，只是他妈妈几时死的我怎么不知道。好，这里就有一点讲老太太有一点记性不好了啊，那个老人家事情多，然后年纪大了以后记得不清楚，我怎么不记得他妈妈什么时候死的。那凤姐说前几日袭人还亲自回老太太，他亲自去跟你说他母亲过世了，你怎么就忘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都会笑起来，因为这几年家里面很多老长辈就讲，然后你跟他刚刚吃完晚饭，他坐在那边跟你看电视，过一会儿说怎么还不吃晚饭呢，就很多这种，那个老人痴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比贾母严重的多。可贾母还算记性好的，可他就王熙凤就笑他说，前几天他回家还特别来跟你告辞，说妈妈过世了要回家，你怎么就忘了啊？那这个贾母就笑起来说，哎呀，我的记性平常了，啊，说我的记性好像不行了啊，过去大概觉得自己记性很好的。那大家当然为他解围说，老太太哪里记得这些事？啊，你一个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底下一个丫头妈妈死了，你何必要你去记挂这些事啊？那贾母又叹了一口气说，我想着袭人从小服侍我，后来又服侍史湘云，最后给了这个宝玉魔王啊，这个用得很好，只有祖母会称他最爱的孙子叫魔王啊。其实魔王这个字就是来折磨你的那个人，我觉得最爱的人就是魔王，所以其实是冤家也是魔王。所以贾母常常就会讲冤家这个字或者魔王这个字，因为他就觉得说你疼爱宝玉，宝玉就是魔王，就给了这个宝玉魔王，亏他磨了这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好，注意这个我们好几次讲到家生子，清朝的家生子就是卖身以后你在这个家族结了婚生的孩子孙子全部都是奴才，这个叫做根生土长的奴才。袭人不是，袭人是第一代被卖过来的，所以不是家生子。所以他说没有受过咱们大恩典，他妈妈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也就忘了。那凤姐就跟他讲说，前天太太就王夫人已经赏了他40两银子，也就是了啊，已经破例，因为一般大概就20两，特别破例给了40两银子，也就是了。那贾母听说就点头说，这还罢了，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没了啊，就说鸳鸯的妈妈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因为鸳鸯就是有点像家生子啊，爸爸妈妈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去守孝，那怎么可能，因为过去在如果在北方北京的话，你怎么可能让他奔丧到南边，一走大概半年的，所以也没有回去守孝，也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种丫头的可怜，就是一旦卖身之后自己亲生父母的孝他都不能奔丧的，都不能奔丧。那袭人因为家里面还近，所以还回去了，那鸳鸯根本就没有回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整个元宵节的热闹忽然讲到死亡，所以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忽然让你看到一种凄凉，其实也在让你觉得这个家族背后所有的繁华的背后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因为再热闹他最后其实有一个家败人亡的时刻，而死亡事件就出来了，就是袭人的母亲死，鸳鸯的妈妈也死了，那么最后等一下就导致于这两个小孩子在谈死亡的这个事件啊。然后贾母就想说鸳鸯很可怜，爸爸妈妈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回家去守孝，那现在叫他们两个一处作伴去吧。好，这里面是一种慈悲，就说袭人一个人看着大观园很寂寞，那鸳鸯一个人在贾母的房里也很寂寞，那要不要就让他们两个一起过年好了，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在一处也至少做一个伴，所以就命令拿一些果菜啊什么点心给他们两个人去吃，所以等一下的戏就会从这个热闹的场景转到了那两个人去。这是我刚刚提到说了不起的文学层次啊，因为我们大部分 戏剧小说都不会照顾到这么多的层次，因为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看戏，怎么会想到那边有两个人，他们是寂寞的，他们是今天晚上不能在现场的。那我觉得曹雪芹最了不起都在这一点。我们好几次看到写王熙凤的生日，他就会逃出城去祭奠另外一个人，就是自杀的金钏。所以他这种对比，繁华跟落寞，热闹跟凄凉的对比，一直是作者对人生这样最大的一个感触。甚至他也希望人超越这个东西，最后你会发现热闹处处处凄凉，寂寞处也有他的生命的风光。我觉得作者真正的意图其实是在这里，就让我们觉得我们并不那么刻意把人生分成两个所谓的好跟不好的这个状态。所以琥珀就笑着说，还等这伙子呢，不必你说了，他早就去了。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就早就已经拿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吃了，而且鸳鸯现在已经跟袭人在一起了。好，宝玉就一径来到园中，有没有发现宝玉还是惦念那个最寂寞的人？所以宝玉刚才出来，贾母以为他要去看鲍主，可是其实宝玉是要回大观园，因为他觉得袭人很寂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发现13岁的宝玉身上是一个菩萨心肠，就是他永远在热闹里面想到的是那个最寂寞的人，所以他就一进到大观园，那所有的婆子看他回来也就不跟去，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跟管茶房的人偷空就饮酒斗牌，就喝点酒啊，赌博一下。那宝玉就来到院中，那大观园虽然过年灯花灿烂，可是却无人声。注意，灯花灿烂却无人声，是不是写出曹雪芹的心事？就是所有外在的繁华热闹里面其实有一种荒凉。我觉得这个场景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看到灯花灿烂我们就在讲热闹，可是曹雪芹是从繁华到家败人亡，所以他永远在讲灯花灿烂却无人声，所以那个繁华里面就有一种空，有一种空的感觉。所以麝月就说，他们都睡了不成，怎么都一点声音都没有，咱们悄悄地进去吓他们一跳，又是那个小孩子的顽皮出来了。所以大家就捏足浅踪，就是轻声轻脚的，因为不要惊动了袭人，所以因此他们才听到了袭人跟鸳鸯的讲的悄悄话，捏足浅踪就进去了。进了禁闭一看，还记得吗？宝玉的房里面有一个镜子做的门，那里面有一个机关，你碰到机关以后镜子转过来才会进去的，所以一般人是进不了宝玉的房子，因为你看到是一个穿衣镜，你不知道它是一个门。所以就过了禁闭一看，只见袭人跟一个人对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妈妈在打盹，就是有点在打瞌睡。宝玉只当他两个都睡着了，才要进去，忽然听到鸳鸯叹了一声说，可知天下的事难定，论理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忽然有一个很心事的话出来，就是从元宵节的热闹场面忽然讲到两个寂寞的人，两个人都是因为家里有丧事死了至亲的人，让鸳鸯就很感叹，所以我想你卖到这里来，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在外面东飘西荡，因为就是那种到处打零工的人，那也许你永远不能送终，有一天爸爸妈妈过世你永远送不了终。谁想到刚好你的爸爸妈妈就在旁边住得这么近，妈妈就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你就出去也就送了终，所以他说，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那袭人当然也很感叹，他说，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着父母回头。那太太又赏了40两银子，送了40两的丧银，这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命运悲苦的丫头，她们对自己身世的某些感叹，这个感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理解到不完全只是因为妈妈过世，恐怕更重要是说这些丫头的命运完全是不自主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生命里会被安排到什么样的下场。就像鸳鸯前一阵子那个大老爷忽然要讨她做小太太的事情发生，大闹了一场，所以他们的命运的可悲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下面生命里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们啊，那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悲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家族的繁华的背后掩盖着这么多的凄凉。那宝玉听到以后赶快就转身悄悄地跟麝月说啊，谁知他也来了，因为宝玉出来比较早，对不对？后面贾母才说派鸳鸯去跟袭人作伴，所以他不知道鸳鸯已经到这里来跟袭人作伴了，所以他听到有鸳鸯来了，他赶快就要走，因为他知道最近鸳鸯不肯跟他们贾家的任何男人讲话，那如果他来了就是不识相，又打破了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说说他们的心事悄悄话很好。所以我就想这个作者心思的细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是宝玉常常会听到别人的心事以后会觉得很高兴，说哎，这个人不是那么寂寞，他有人可以跟他作伴，他希望做天下所有寂寞人的伴，可他如果发现别人已经有伴了，他也不去抢，他也不会闯进去。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宝玉的菩萨心肠刚好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会这个时候就进了，你天注意天气多冷，就是那种元宵节的那种最寒冷的天气，宝玉从暖房里面跑出来冷得个要死，跑至少也表现一下说哎，袭人我很关心你，我来看你了，可是没有，这个时候他就转身就走了，说他有人在陪他就好了，他根本不让袭人知道他来过。那我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可爱的一个情，其实我们也最难做到，因为我们往往那个情都变成有一部分是表现了，而缺乏了一个真正从心里面感受到的那个力量。所以他说啊，谁知他也来了，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那不如咱们回去吧，又让他们两个静静地说一会儿话啊。有一天我们一定要体会让别人说一会儿话，静静地说一会儿话的那个心思，就是我们可以不打扰别人的，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安安静静地在那边谈一下他们的心事。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恐怕最不容易懂，因为也许我们的社会里面太没有这个部分，我们甚至会把所有人应该静静地说一下心事的东西都用媒体把它糟蹋了。好，那个部分是最可悲的东西，就是说你常常在一个丧礼里看到这些人应该谈最深的心事的时候，那个媒体就把它变成另外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对人的这种尊重的东西出来。那袭人正一个人闷闷的，他幸而来得好啊，所以看得出来吗？宝玉当时离席是因为袭人，现在才透露出来，我们刚刚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以为他去玩爆竹，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是因为袭人，他觉得袭人一个人在那边怪寂寞的，想回去看看他啊，所以现在知道有人陪他，他说幸而他来了，那说着就仍然悄悄地出来。宝玉就走到山背后去站着聊衣，下面这段写的很有趣，大家看得出来吗？宝玉走路走得好好，忽然转到假山的后面去，然后就把衣服撩起来。那我们跟今天一个朋友这样走走在高美馆花园走，然后他忽然撩衣服，你还不知道干嘛呢。好，注意宝玉要小便。那当然贾家有他们的厕所，也有他们的痰盂啊这些东西，可是大概天气冷，刚刚他在暖房里又喝了一些东西，所以大概想小解。那这个少爷其实是蛮任性的，他就撩衣服，麝月秋纹都站住了，背过脸来。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非常清楚宝玉要小便，所以他不能看，就背过脸来。好，背过脸来以后还要叮咛说蹲下来再解小衣啊，蹲下来再说，你先蹲下来再把里面的内裤脱下来，因为小心风吹到肚子会着凉。可这两个女孩子已经不方便去照顾她了，所以这里面完全在讲十三四岁的男孩那个尴尬年龄，如果再小一点 他们去替他扒尿也没关系。那再大一点，当然这个事情绝对要避讳的，可是因为刚好十三四岁，半大不小，所以这两个女孩子丫头觉得不好意思看，就转过脸来背着脸，可是又叮咛说先蹲下来再解小衣，仔细风吹了肚子啊，因为天气太冷，仔细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知道是小姐，知道要小便了，赶快出去茶房内预备了。好，你看到那个佣人的训练有素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可能要交代说，哎，你去拿卫生纸，你去拿水，你去拿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完全知道他们要干嘛，他们去拿。等一下，这是《红楼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贾宝玉上完厕所要做什么事情，一道一道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交代了啊，全部的。有一种东西就洗完手用温水洗手，洗完手以后要涂的乳液类的东西叫沤子，就是防皮肤裂开的那个沤子，那个东西用花的精油做的沤子，一种乳液，油脂性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所以我想这些东西是你在其他书很少看到，因为曹雪芹的细心生活细节都在里面啊，都在。我们就觉得我们今天有乳液，以前大家都没有，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清朝两三百年前这些东西都有。好，所以这些小丫头就去预备了。宝玉刚转过身来，就是尿完了，转过身来，只见两个媳妇迎面走来，问是谁呀？那秋文就说：“宝玉在这里，你们大呼小叫，仔细吓了他，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宝玉这个时候不可能在大观园，他应该在贾母那边过元宵节的，那所以这些老婆子半夜三更也看不清楚，所以大概就有一点讲话讲得重了，说是谁呀？这样子，那个口气带不是很礼貌。”所以秋文这些大丫头就说：“宝玉在这里，你们大呼小叫，仔细吓了他。”然后那个媳妇们一看是秋文，赶快就说：“我们不知道，大节下来惹祸了啊！说元宵节我们惹了祸，因为这么尊贵的少爷在这里，你们讲话这么粗里粗声粗气。”他们赶快就道歉：“那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啊！说你们今天过节，一定跑来跑去很辛苦了。”说着就到了跟前，那麝月就问：“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媳妇们说：“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东西。金是金鸳鸯，花是花袭人，因为他们讲快了就把两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叫做金花二位姑娘吃的东西。”那秋文就笑着说：“刚才外头戏里面唱的是八义记，没有唱浑元和啊。”那浑元和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戏，这个戏是民间的戏，里面讲有一个金花娘娘在跟一个道教的张真人斗法，所以他就故意用了民间当时很熟悉的说什么金花娘娘的，他说并没有演浑元和，怎么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那宝玉就笑着说：“打开盒子看看，我瞧瞧啊，就送什么东西给袭人鸳鸯吃。”那秋文麝月赶快上去把两个盒盖打开，两个媳妇就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两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馔，就点了点头，迈步就走。可以感觉到宝玉的细心吗？他知道送东西来给袭人跟鸳鸯了，可是他还要检查，所以打开我看看，一看到是上等是最好的东西，他才点点头就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是很鸡婆的，可是他鸡婆是用在他关心所有身边的人，特别是卑微的人，因为这些人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疼爱，他就会特别去疼爱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最难得的部分。照理讲其实宝玉应该是最受疼爱的，因为他是一个少爷，所有人的三千宠爱在一身，可是宝玉反而把所有的爱去分享给所有的佣人啊。那麝月秋文就胡乱执了盒盖就跟上来了，那宝玉就笑着说：“这两个女人倒和气，也会说话，他们天天送东西走来走去都累了，倒说你们连日辛苦了，就不是那种金弓自伐的啊。”金弓自伐，我想大家读论语都读到，就是有一点做了一点点事情就夸张的不得了，说自己多么了不起，叫做金弓自伐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电视上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人，金弓自伐。那宝玉就说：“哎，这两个婆子不错，就他们自己很累，他们还说你们辛苦了啊，就体谅到别人。”那麝月说：“这个好的也很好，那些不知道理的也太不知道理了啊！”就说很难讲，所以用人就是有两种，有的就是非常和气非常好，有的就是不懂事。那宝玉就笑着说：“你们是明白人，担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是了。” 就是这些佣人做粗活的，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没有受很好的知识，所以你们要同情他们啊，粗笨可怜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就来到园中，那几个婆子虽然吃酒斗牌，却不住的出来打探啊，因为害怕，因为他们应该是跟宝玉的，结果宝玉一回到大观园，这些婆子就跟人家去喝酒，去赌钱去了，所以他们赌一赌就跑出来看看宝玉回来了没有，宝玉回来没有，因为他们有差事的，怕被骂了，所以他们也就这个一直打探，那看到宝玉来了也都跟上来，来到花亭后廊啊，花亭的后廊上，只见刚才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小木盆，就是洗手的小盆子，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瓯子小壶在那里久等。好，你看到宝玉小了一个便，已经过了这么久了，然后这个作者绕回来再写他要洗手，因为你等一下要喝酒吃饭，你不能不洗手，洗完手以后怕风吹了那个皮肤会干裂，还要带香膏，带这些精油的东西啊，瓯子来啊，所以瓯子这个字我们不太用，可是就是我们今天乳液性的一种东西。那秋文赶快就伸手向盆里面试了一试，你看到这里面的讲究，因为这个小丫头要让宝玉洗手，就端了一盆水在那里，那秋文就要试试看，因为天气很冷，不能用冷水洗手的，然后就骂说怎么水这么冷，那这个小丫头就觉得好委屈，因为她说我热腾腾端来的，可是因为天气太冷了，一下子水就冰了，所以怎么办啊？所以秋文就赶快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你越大越粗心了，哪里弄的这个冰水啊？就说怎么拿冰水给宝玉洗手，那小丫头就笑着说，姑娘你瞧瞧这个天哪，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好，所以这一段很重要，也是带出季节，就是其实我们读小说读读读就忘了这是元宵节，就是一月是多么冷的那个季节啊，一二月的那种天气冷得不得了，他说我怕水冷，巴巴的倒了滚水，现在还冷了。正说着，可巧一个老婆子一手端着茶杯，又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好，刚好拿着滚水，小丫头就是好奶奶，给我们倒上些吧，啊，给我们一些热水。那个婆子说，哥哥，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去取吧，哪里会走大了脚呢？啊，意思说你们这些人整天都懒惰得不得了，好像害怕劳动，那你就走一走吧。可是她不知道是宝玉要用，因为如果是宝玉要用，她一定给，因为贾母要泡茶都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贾母最疼宝玉，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讲了这个话去批评这个小丫头。那秋文说，凭你是谁的，你不给我把老太太茶杯子倒了洗手。那个婆子回头看是秋文啊，一看是秋文就知道是宝玉了，赶快提起壶来就倒啊。所以你看到好清楚的阶级啊，清清楚楚就是宝玉的身份在这里所代表的一个辈分。那秋文就说，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有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吗？啊，意思说老太太要喝茶用的水，普通人哪里敢要，只有宝玉敢要啊，因为宝玉是最被疼爱的孙子啊，他就有点在笑这个老太太，说你这么大年纪没有见识，谁不知道是老太太的水，那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吗？那婆子就笑着说，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那宝玉就洗了手，那个小丫头拿了小壶，倒了些瓯子在她手内，好，注意就是装乳液的瓶子，是一个小壶，我相信那个包装绝对讲究的不得了啊，一个可能小瓷瓶之类，里面装着这种用油脂掺花的精油的这种瓯子，就是擦手的一种乳液。那宝玉就呕了啊，就一个动词，就是他擦了手，皮肤上擦了一下。秋文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洗，也呕了。好，所以这两个丫头也趁便洗了手，也擦了乳液，就跟进宝玉来。宝玉就要一壶暖酒。好，现在宝玉要敬酒了，记不记得刚才史湘云在戳他说，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敬？宝玉说，我等会再敬，因为那个时候宝玉一心牵挂的是袭人， 所以绕回来，他看了一个卑微的袭人，寂寞的袭人回来放心了，他才敬在场的所有富贵人家的人。这是宝玉啊，宝玉的心思先是在最角落的最边缘的人身上，然后回来才敬这些，他觉得他们爱已经太多了，大概不需要这么多的宠爱，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是礼貌而已，就从李婶、薛姨妈争起，那两个人也笑着让座。贾母就说他小，让他争取，大家倒要干过这杯，说着就自己先干了。那邢夫人、王夫人也都忙干了，又让着薛李二人啊，让李婶跟薛姨妈多喝一点酒，多吃一点，那薛李两个人也就只好干了这个酒。那贾母就命令宝玉说，连你姐姐妹妹一起都斟上，不许乱斟，都要叫他干了。所以这个老祖母很爱这个孙子，那就叫这个孙子一个一个的敬酒啊，多喝一点。宝玉听说答应了，就暗赐斟了，到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你看到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啊，就是宝玉跟每一个人敬酒，每一个人都干杯，黛玉就不喝，黛玉拿了酒杯二话不说就放在宝玉口嘴唇旁边，宝玉就把它喝干了。所以这两个人的默契是，我所有的我不能喝的东西你都帮我喝。好，所以你看到那个亲是在这种小地方完全表现出来，有没有感觉到后来世俗上总觉得宝钗要变成第三者，可是宝钗不可能变成第三者，因为宝钗也在现场，可是黛玉跟宝玉之间的一种情谊别人都没有的啊，他就直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就说多谢了啊，你真希望应酬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你旁边，然后你二话不说放他嘴边喝，然后你说谢了，这样子。有时候你灌酒的时候你就觉得有这样一个人真好，可是宝玉就是黛玉有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全部担过来，不只是分担，你看黛玉连一点都一滴都没有喝，就是放在嘴边他就喝了。好，所以那种爱恐怕也是一般人不能够了解的东西，那宝玉心甘情愿，黛玉也觉得理所当然，这个绝对是前世缘分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那宝玉一气饮干，黛玉就笑说多谢，宝玉又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就说宝玉你别喝冷酒，仔细手颤啊，就是过去有一个习惯，就喝了冷的酒那个寒气积在心里面，写字的是手会打抖，是发抖，明天写不得字，拉不得弓啊，就是练文文不行，练武武不行，所以宝玉赶快说我没有喝冷酒。那凤姐说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啊，就是叮咛一下，就是小心不要喝了冷的酒。所以宝玉就把里面斟完，那除了贾蓉的太太是丫鬟们斟了啊，其他的人都是宝玉亲自斟的，因为都是等于他的姐姐，那贾蓉的太太年纪比他小，辈分也比他小，所以贾蓉的妻子是丫头们倒的酒，其他都是宝玉亲自倒的。所以你看到宝玉也不喜欢客套，你记不记得刚才贾珍贾琏的时候还有点客套，可是到宝玉的时候如果要敬酒，这些人也都是天下他最爱的人，所以他都亲自倒酒，一个一个倒，他不摆出一个小少爷的那种排场说要丫头倒酒，那只有贾蓉的太太因为辈分很低，所以才是丫头倒的，所以又跟贾珍他们斟了一巡，坐了一会儿才进来，仍归就坐，一时上汤后又献上元宵。好，元宵节最后是要吃元宵的，所以这个元宵上来大概基本上就是元宵节到最后的一个节目。贾母就命令把戏暂歇啊，就说不要唱戏了，那小孩子们可怜见的，就是9岁11岁的唱戏的小孩，天气这么冷在舞台上又翻又唱，让他们也休息一下，给他们一些滚汤滚菜的吃，然后等下再唱，给他们一些热的东西吃，然后命令把各色的果子拿些给他们吃去，一时歇了戏。好，戏就停了，戏停了以后就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仙进来。好，女仙现在我们不太知道了，其实有点像现在的 Nakashi， 就是两个拿着弦子来说书的人，弹唱的，就是大户人家吃饭的时候你在旁边讲一段西厢记啊，讲一段琵琶记的这种说书的人啊，女仙等于是女演员。那放了两张机子在那一边，命令他们坐了，然后把弦子琵琶递过去。贾母就问李婶薛姨妈，好，注意永远问客人，你们想听什么书， 啊，不能够问主人的，一定是问客人，你们想听什么书？他两个人都说不拘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可以。贾母就问近来可有添什么新书吗？那两个女仙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那么所以你看到贾母是不识字的，对不对？可是贾母问说最近有什么新书，表示他听了很多旧书了，所以有什么我没听过的。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知识的传播并不完全看阅读，其实靠听的，很多是靠听来的啊。所以这种我听到的那个晚上的说书，我觉得这个东西将来绝对会盛行起来，因为听觉上有一种很大的快乐，它比你自己看小说还要好。因为这个人他基本上是念啊，基本上是念，可是他到时候某一个关键的时候他会扮演那个角色，然后又回来再念再叙述，所以非常非常精彩。你可以看到那个语言的流利。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感叹说什么汉文国文没落，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派两个女仙来就好了。那大家多听以后，那个语言自然就活泼，小孩子讲话的能力，语言的修辞的能力其实就恢复了，而且那么好听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等一下大家就看到这两个女仙第一次碰到了对手，因为有人比他们说话还要厉害，就是王熙凤。他们说啊，幸好你不必来说书，你说书我们都没饭吃了啊。就讲到这样，然后变成一个元宵节很好玩的一个结尾。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一段，谢谢。